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十三集。很快那团烟又出来，上了竹寒肩头。竹寒轻声叹了口气， 你倒是行动极快。 你手里的挪面同他记的那个不同，眉间有绿色花样，倒是稀奇，定然不多见。中原夜司因守卫撤办，地狱难免会跑掉几只鬼，不过厉鬼已经清点的差不多，并无丢失。我待会儿下去问问，说不定有恶鬼在逃。拔舌地狱之中，不过关押恶鬼、厉鬼两种，恶鬼作恶但尚未变为至阴至邪的厉鬼，厉鬼就棘手的多了，已然是极坏。竹寒好奇道， 地狱穆念神可在？ 那位亲下阴间立志度化地狱众鬼的穆念神也是他心之所向。阿音语塞，便听着他自言自语道， 我应是明了，地狱恶鬼未空，穆念神定然在。 他愈加不忍，却心底里又有一股恶念在催使开口。穆念神早已作化，现下只有第十八层地狱供奉着神位。关城，他渡不了众生，地狱亦不会空。这是世间轮回，永不断绝。而明觉宗法于世人来说，仅仅是高尚崇拜的信仰，许一时或一世的心安罢了。竹寒眉头紧皱，满脸认真地听他一番话，神情又是纠结，其中带着些黯然。无边沉默，阿音悄然消失，叫他自行消解。而小师父也已学聪明，不再开口，合掌握着念珠望向苍天，心里暗道， 阿音施主真是坏。 他总给他讲宗门之外的另一面，是师父不准他关的混沌柔杂，实是至极的坏。顺着小道往前院走，到底是十九岁少年，心底也有志气思绪。 还不知道他今天穿的是何色衣衫，陈怀如那般鹅黄，他定然不会选。 嘘，竹寒只是想想，说不得。次日清早，陈怀仆用过饭去上早朝，竹寒到陈怀如房间外做法。那陈怀如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即便现下反叛着祭鬼，倒也不做爹身份的举动，又许是性子软，并未多说，只依旧躲在他昏暗无光的房间里。他祭鬼，竹寒送典文，到了时辰，还有府邸的侍女进去换新鲜果物，短暂发出细小声响，随即趋于平静，又是一团死气。小师父认真念文，可想象梵音缭绕，逐渐覆盖房梁，又好似在暗中无声对抗，是神光与邪光相撞。而待到陈怀仆下朝归家，府中却来了新客。那客人今日大清早递了拜帖，声称自己是擅长捉鬼的江湖术士，近几日见到陈府异象，难忍妖邪作乱。陈怀仆虽尊重胞妹，信奉权力，他心底里仍对那鬼面具厌恶，因而恭敬地请了术士入府，心里暗自庆幸对方打扮低调，灰袍简练，只是容貌太过妖冶了些，细皮嫩肉的倒像是女子。堂堂家主之尊，亲自院前院后跑个不停，小生知会竹寒，府中来了江湖中精通阴阳五行门的捉鬼术士。竹寒倒是不甚在意，宗法只能宽慰世人，捉鬼定然不是他力所能及之处，因而这也没有可计较的。直到听到脚步声从院中经过，带了阵风惊着了小师父。他睁眼，最先入目的是烟灰色条带系住的袅袅细腰，虽没细看过，更别说亲自摸过，竹寒也知那太不像男人的腰了。可江湖中精通阴阳的术士难道不应是男子吗？再向上却是束发。他舒了口气，心中责怪自己太武断。譬如魏晋时代， 也是更重风骨的，便垂眸继续静心诵典。按着昨日带竹寒进门偷看的举动，又带人照做一次，那术士却堂堂正正走了进去，陈怀仆拉都没拉住，直到果真行动迅捷，比他行武出身都要灵敏。术士站在陈怀如身侧，看那少女娇花般的年纪，却面色憔悴，精神看着不大好，发出声音是真真切切的男声，低沉稳重的与样貌不符，问陈怀如道： 中原安乐否？ 陈怀如本来为陌生气息靠近而不悦蹙眉，听了这句话猛然转身回头看向来人： 你是何人？ 捉鬼人。 不再多说，同陈怀仆出了这暗泱泱的压人屋子，留了他独自在原地疑惑，不解也不问。陈怀仆这下看着这术士，倒是觉得他有几分手段，态度愈发恭敬了起来。他两手空空，什么法器都不拿，只说自己在房子周围看看，不必陈怀仆跟着。这下后院变成了一宗庙一江湖相对的场面，宗庙里的穿裁剪板正的服饰，江湖来的穿自在如风的布衣。术士像模像样的转了两圈，就到了竹寒旁边。小师傅停止诵经，敏锐张开双眼，声音冷冰冰的： 侠是何事？ 阿音皱眉不解道： 侠是？ 他听到声音，因是打坐的姿势，便仰头看，那张素面精致脸蛋，刀刻五官，可不正是阿音吗？他今日不涂口脂，大抵香粉也没抹，虽唇色粉得发白，倒是愈发干净俊俏。 你入府做什么？ 竹寒早早打量过后开口质询，又反应过来刚刚他所发的是男声， 怎的还是男子声音？ 阿音变回女声道：我来捉鬼呀，我会好些声音，都是以前在棺椁之时解乏学的。小师傅点头，有些惊叹的怔了，但是阿音又想起来问他：怎的叫我侠士？竹寒低声哼了下： 哼，陈统领同我说，有精通阴阳五行的术士可不是你。 是我？ 那不就是侠士？ 我不是，那是胡诌的名头。他不语，一阵缄默。阿音小声嘟囔：好生小气，宗庙里的弟子看不起江湖人士。这下轮到竹寒委屈了： 我哪有？ 你就有。两人化身孩童一般拌嘴，为的却是极其幼稚之事，一时间场面尴尬。竹寒刚准备以沉默应对，绝技不同他争论下去，来了个侍女请两人到正厅用午饭。阿音又变了男声应答，还朝着侍女温润的笑，末了眨眨眼叫他先去，弄得侍女红了脸跑走。竹寒默默看着，眉头皱了起来。阿音看到还要问： 又皱眉？难不成还吃女人的醋啊？ 竹寒起身抚了抚衣摆，眉角舒展开，脸生硬别了过去，目不斜视向前院去，身后的翩翩少年郎阴柔的脸挂着满笑，连跑带颠的跟上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